以撒忆亚先知书第32章。看哪，有个君王将秉义为王，王侯也将秉公执政，各个将如避风的处所，避雨的遮盖，如荒漠中的水流，如旱干地上巨石的阴影。看得见的眼睛不再朦胧，听得见的耳朵必将倾听，急躁人的心将会体味知识，口疾者的舌将会畅于言谈，愚昧的人不再叫做贵人，艰险的人不再称为绅士，因为愚昧的人出言愚昧，心怀邪僻，肆意作恶，发表亵渎上主的谬论，使饥者消腹，使渴者绝饮。艰险者的手段毒辣，只筹划恶计，用狂言毁灭卑微的人，在穷人的案件上颠倒曲直。但是贵人策划高贵的事，他常以高贵行事。图安逸的妇女们，起来，请听我的声音。无忧的女子们，请倾听我的言语。稍过年余，你们无忧的女子必受惊扰，因为葡萄没有收获，谷粒亦无收成。安逸的妇女们，你们必将颤抖。无忧的女子们，你们必受惊扰。你们脱光衣服，腰间缠上麻布吧。你们必要为了肥沃的田地，为了结实的葡萄园而捶胸，为了我百姓生满荆棘和棘藜的土地，为了所有的娱乐家园，为了欢欣的城市而悲伤，因为宫阙已荒废，喧扰的城市已荒凉，敖菲尔和巴罕永远成了废墟，成了野驴喜乐的地带，成了羊群的牧场。极致神自上请住在我们身上，荒野将变为田园，田园将变为丛林，公平将居于荒野，正义将住在田园。正义的功效是和平，公平的硕果是永恒的宁静和安全。我的百姓将住安逸的寓所，安全的宅地，清净栖息之所。纵然丛林全被摧毁，京城全被荡平，你们播种于多水之滨，使牛驴任意走动的人是有福的。